常吃点，那得多的能到啊。 对，对， 啊，对，行，不懂就别瞎掺和了啊！我得出门了啊。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哎，啊，啊， 张哥，怎么了，张哥？ 张哥。 谁撞您了？ 哎，他乐成这样了！ 哎呦，这就撞瘪了都！肇事车辆呢？ 这不是吧？ 哎呦，张哥这撞啥了？ 张哥，您讲这胳膊怎么这么瘪呀？ 哑了！ 这有几根毛是？是，这一定不是张哥的。 是羽毛鸽子的，是我哥的。 啊？ 您哥这儿的？ 我哥哥的。 不是张哥，您好好说，这怎么了？ 他是我的哥。 哎呦，这儿躺了一个 哥吧， 这不是灰粉哥吗？这个、哎、躺这儿了。 对呀、 啊。哎，这儿还有一个，这中国蓝哥呀、啊，这个。这儿还有一个呢。 哎，这鼻子带瘤，这长得不是漂亮的那个。 鼻瘤哥呀、 啊。哦，这张哥跟我说，这是昆明的森林黑，这都活蹦乱跳的。 啊，没死。 啊， 都死了那个、哎、 是死了几只也、这个哥死不能复生。 哥吧，谁死了也不行、啊、 真的，您节哀好吗？ 您顺便。 我顺便 你怎么那么安慰人？ 别走， 哎，赶紧给哥子装脸一下， 给我逮住他，让他赔我哥。 怎么还在车里愣着呢？ 赔我钱，赔哥子，赔哥的。 站住，你站住， 赔钱。 把我们张哥的哥子给弄死了。 对呀、啊， 赔， 就撞死了，我的鸽子。 怎么你还不说话呀？你赔呀、啊！ 我的 谁说没多少钱？ 我的 家车没多少钱。张哥得多少钱？他问的。 我一直还话说不出来了。我这鸽子买了没多长时间，正是好时候。 所以没 听见了。 这要到世界上就能拿大奖， 听见了吗？ 就能出名啊！ 听见了吗？ 到好莱坞就拍电影， 哎， 到那儿就成明星。明星你知道什么身价？ 哦。 啊，出场费这得多少？ 300一场。 哎，你说那是下乡。 听见了吗？张哥养这鸽子是刚买回来的、 哎、 这鸽子要参加世界级的比赛， 对， 准备在世界上拿一个下乡的奖，让你一下就给压瘪了。 下乡干嘛？世界大奖啊， 是拿大奖的。 完了，让他给撞死。 哎呀，真不是讹你，这还真是只好鸽子。 对， 张哥这鸽子多少钱？ 五十八万， 听见没有？张哥说了，这几款都是很贵买来的， 对 啊，都是18000买来的，但现在让你赔58万。 对，不是讹人。你这么一说，仿佛是我讹的。 哦，一只是18000，这么些个只， 哎， 不是 这么些个只鱼， 这么多鱼 ，啊，这么多鱼的鸽子， 共计58万。 你让他赔去。 哦，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多？我给你讲讲啊。我们张哥说了，这号撞死的这号啊， 这3号鸽子， 哎，这50000买的，2008年买的， 对， 曾经啊比赛里已经中过奖了， 对， 到底是中奖是获奖？ 是获过奖了， 中国体育奖， 4万，中奖金4万， 你听听， 这得算， 这加一块就9万了。 这13羽是每羽都是18000买的， 对， 后来投入大量人力，包括人工、饲料、药物、检疫、驯放， 对， 所以呢。这费用你也得算呢。 对呀、啊， 吃的喝的玩的乐，这个九羽呢是参赛。 这鸽子还有乐的， 啊，有些玩具，还有龙什么的。每羽是10000，这几个，而且这几个是交了参赛费的。你像这五只， 这几个都是交了参费的。 共计是58万， 交钱。 您了，给钱吧。 交钱吧， 别管，哭，别哭，没用。 支票我也收。 我们不是说讹你，你看咱们大哥急的。啊，你看看，直倒气儿，直嚼鸽子。我知道你不是诚心的，胡同窄，你管个滴滴没有？你把车停下，你看眼睁着赔了。 你慢点儿，对吧？人装货你还开那么快，什么他刹车，他怎么不能刹车呢？他在你头了，他愿意刹车。 对，我在头喽啊，我在你头喽。 对你 拉这车什么这么着急啊？ 你别抹泪儿，现在知道价钱高了，早你怎么没认识到？ 压根都不想啊， 张哥。他拉的全是乳鸽，他说拿乳鸽换您这个鸽，您愿意吗？ 的名品赛鸽因为车祸导致伤亡无法参赛，赛鸽主人胡先生于是呢将肇事司机、车主、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58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赔偿赛鸽参赛费共计41.7万元。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二中院。最近此案在二中院开审了。这石菊与鸽子怎么这么多钱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什么参赛的购买幼鸽的费用啊，还有饲料、药物、检疫、寻放，还有梅雨的这个参赛费等等啊，确实得跟您说明白，就是说这几羽的赛鸽呢，实在是很珍贵的品种。 四个死的，两个伤的，两个伤后又死了的，还有六个飞走未归的。 你看，张哥，是不是你平时对这六个不好啊？早憋着越狱了。街酒吧里，吸苍蝇进来吗？ 不是飞进来的，是从你那水杯里飞出来的。 你别胡说八道了，得。 本来就是。 哎，你们招蚊子吗？ 这我可懂。这招不招蚊子，跟什么血型有关系？ 散发出一种什么气味？ 这蚊子呀， 不是不跟血型没关系。 实际上，为什么我知道？ 跟你的热度。 对了，蚊子喜欢呀二氧化碳更浓一点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出过汗，身体在散发着大量的二氧化碳，蚊子就往这儿钻，啪啪啪啪啪。 怎么聊开始聊蚊子苍蝇了？ 四害，你睡觉的时候，苍蝇跟你耳边嗡嗡嗡嗡，蚊子跟你耳边嗡嗡嗡嗡，你睡得好吗？ 我睡哪儿了？我招苍蝇加蚊子？ 没关窗户呀。白天亮着窗户开的。其实为了把你们聚在一起，还是一起看看咱们最爱的节目《法治现场》。 那你说这么些废话？ 法治现场，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这节目啊，快倒闭了。 小伙，因为他姓火。 姓火叫小伙啊。 小伙呢，那天跟他人一起协作偷车，被通缉了。被通缉之后呢，被抓着了。 那就没事了，这有什么可说的？ 不是没事儿，观众朋友们，不是没事儿，请看报道。 这主持人到底想说什么？ 哥，咱们都被通缉了，这怎么办呢？ 这个我告诉你说，天天的我带着你跟着我走啊，咱们就躲，只要躲得好，保证抓不着。这个我是有经验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到点儿了，咱们 该吃饭了。 不不不，该上网吧了。 该上网吧，躲那儿啊？ 谁上那儿躲了去啊？ 那不到那儿躲，咱们哪儿躲去？那儿床舒服。 不能图舒服，我侦探好了，今儿晚上有四个水泥管子没人，但是之前必须去趟网吧。 去趟网吧抢吗？咱们 还想犯事儿啊？ 那 咱们上网吧补习一下。 补习 啊？花千骨知道吗？ 谁呀、啊、这谁呀、啊、惹您了，废了他。 你这是四肢发达不动脑子，花千骨你都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您说哪条道呢？咱们绕着他还跟他对着干。 绕着谁呀？哎呦，你们个笨。 花千骨你都不懂？ 对， 我不知道。 花千骨就是花鼓戏，柳达哥，哎， 这 花 千骨、啊、谁干的？花千骨是一电视剧，昨天那集就没看上，今天我得去恶补。 大哥你几岁了？ 我多大你不知道？ 幼稚。 说谁呢？ 还当大哥呢？ 当大哥怎么？当大哥怎么了？当大哥不许看电视剧，谁规定的？ 追剧呀、啊，合着是。 但是大哥说了一句真心话，饿补。 对， 就是不吃饭也要补。 你， 我们也确实是一天没吃饭了，大哥。 听我的，看完花千骨，我带你们吃饭去。 看完了，我怕没花就千骨了。 就这会儿。 不是。看他干嘛呀？ 哎呦，弥补我心灵上的空虚呀、啊！ 这是不是有点您的这个情感经历跟这个相仿佛啊？ 哎，看一回我掉一回泪。 初恋长得是不是跟女主角似的？ 哦， 那就是您跟我们那初恋那前嫂子，就是这个谈恋爱的时候的故事跟这里边的一样， 有雷同的地方。哎， 别说了，大哥。 传说巧合。 那要这么说。您自个儿看吧，我们也没有相似的经历，我们该躲哪儿躲哪儿去吧。 别呀，看完闹吃饭的。 得嘞，我们就在公馆忍了。您呐， 忙您的，您恶补去吧。 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回来。 上次你去哪儿了？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小心有刀。 挺感人了， 爱着你，一直爱着。 哥，我们出来了。 别别，我看完 了。不能离开 我， 我 不能离开 呀！ 你要我们是刑警， 刑警刑警吧，你们刑警吧什么的。 你要清醒，你要明白。 你们是刑警。 再见了，最后我要告诉你那个宝藏的位置，在 关了嘣儿。 哎，还有两句没说完呢，宝藏就出来了。 您看，看见了吧？ 这什么主持人呢？ 每天晚上都去网吧追剧，最终呢，就是在那儿，我局分局支队小分队民警发现了他的行踪，成功的将他抓获了。没想到啊，抓获之后呢，嫌疑人还交代说，知道自己被警察通缉，但是忍不住想看剧情发展，没想到果然被抓到了。这个你看，也关了你3年了啊，今天呢就刑满释放了。也说一下你对未来啊，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期待吧。 我期待把后面两句给补上。 告诉你，现在正在放重播。 太好了， 正好播到第二集。 刚才的现场报道由本台记者侯宝林为您带来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一则法治现场。法治现场， 现场现场现 场，哎，法治现场论责了。 哎呦，饿。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饿。 什么声音？ 一个人一直在喊饿。该怎样呢？ 吃饭。 找点吃的去。 很多人都觉得吃饭是第一选择，因为饿。那么这个贼能有第二选择吗？我们可以继续观看一下。哎，他进了一个小区。 嗯。 他在翻这个小区的墙头。 嗯。 第一次没有冲上去。 还带助跑跳高呢。 这 样。哎 呀，还是没有翻上去。加成了助跑。 干嘛往墙上窜呢？ 哎呀， 还没有跑就被自己绊倒了。 哎呀， 换一墙不完了吗？ 哎呀， 这时候他哎呦起来，他瞄准了在一楼没有关窗的一个业主家里。 嗯，哎呀， 墙很高，他试了试， 一楼墙很高， 跑动， 哎嗨， 哎呀， 这贼是马戏团干部， 揉了揉膝盖，揉了揉胳膊。 磕着了吧？ 看来翻窗非常困难啊，已经大汗淋漓了。好，下面呢，由于我们有光线了，就不再翻译了。 我看半天黑屏啊，我这不听话夹子呢吗？ 王大磊，你要看电视，你就好好看，你别这连批带讲，行不行？ 这大黑 就听你那说的， 大黑屏说话，这跟收音机有什么区别？ 不是，他那是有画面的， 仔细盯还是也能盯出一点事物的边界。 我是看热成像。 哎，别说了，快看吧！饿的都够呛、啊。 不是， 这是喝人饮料呢。 这法制现场改真人秀了，穿窗户进去吃东西。 总算有月光了，这不是让你看清楚点了？ 这叫什么呀？ 哎，你们俩点了一根烟呢。睡着了？ 完了，这节目结束了。 法制现场，现场。 哎呦喂！这节目太无聊了。 那么到这里大家看得清楚啊，已经躺在了沙发上睡了过去。就在他睡意正浓的时候，失主回来了。失主一看惊慌的倒退3步报了警。 我特想知道这节目谁拍的。 警察对这个小伙子进行了搜身，这个小偷呢并没有盗取任何的物品。事主呢也表示不予追究了，不过呢这个小偷被严肃的批评了。怎么回事？国家有法律啊，你不能知法犯法。 嗯， 你这幸好是什么都没有拿，但凡你拿了，你这个罪就定上了，是不是？ 我有前科。 那就更应该注意了。你2011年因为盗窃被拘役8个月，你怎么现在还能干这个事儿呢？我们政府已经对你宽大处理了，你怎么还能够故技重忙呢？啊？ 这节目怎么还播这？ 好好做人，知道吗？好了，向观众朋友们道个歉吧。 啊？ 明天同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我是侯宝林。 听着像谢幕呢。